另一辆车上四个人的眼球被旁边的火光映衬成橙红色，只是还没等他们眼中的火焰完全燃烧起来，就已经感觉到沛然的爆炸从自己坐下轰出。这燃烧着的车辆突然成了一面火焰路障，将后面的追兵尽数挡了下来。杨小锦望向任小素， 我觉得他们不会放弃，刚刚目测看了一下，这些人应该还有上百，老让他们这么追着也挺烦的，干脆把他们打怕了比较好。 在哪儿打？ 杨小锦抬手指向不远处一栋八层高的小楼， 那上面吧，十分钟之内结束战斗。 任小素心中有了笑意，身旁这姑娘面对孔氏最核心壁垒里的情报机构全体作战人员，竟说出十分钟之内结束战斗这种霸气外露的话，但她竟然一点都不觉得违和，这可是要对抗一整个情报机构啊。等任小素想要说点什么的时候，却见杨小锦已经敏捷地顺着外墙爬上了楼顶。他低头看着楼下的任小素， 想什么呢？他们已经绕路包围过来了。 任小素笑了笑也爬上楼顶，他看到附近的街道上影影绰绰的，也看不清来者面目。黑夜里他想都没想便具现出一把黑狙来，与杨小锦一同开枪进行火力压制。可他刚一开枪，就听一条街外有人惊呼， 裴处长，你没事吧？裴处长，快来人，裴处长中枪殉职了。 大半夜的，对方这一嗓子差点给任小素喊懵了，他也就随手开了一枪，连目标是谁都不知道，怎么就直接把裴文锦给打死了？黑狙的瞄准镜确实有夜视功能，可那么多人，他也没功夫分辨谁是谁啊。难道自己身上这宫殿还有什么隐藏属性不成？一开始任小素觉得可能有诈，可后来他发现西边那波人在这一嗓子之后真的乱了起来，一些都快冲到楼下的作战人员竟又拐了回去。身旁的杨小锦一边开枪狙杀目标，一边好奇地说道， 运气还是 怎么能是运气呢？这是实力啊，实力明白吗？ 杨小锦翻了个白眼，不想听任小素继续嘚瑟。 东边人多，先一起把这边压制住，打散他们。 嗯，好。 任小素说着便抬起黑狙朝东边随便瞄准了一个人开枪。刚开枪就听东边也爆发出了惊呼声， 孔处长，孔处长你怎么了？来人啊，孔处长中枪殉职了。 敌人原本就是从东西两个方向包围过来的，有裴文锦和二处新上任的孔处长分别带队，结果任小素这两枪打死了两个处长，一下子就让整个追击而来的情报机构慌透了。一时间楼顶两名狙击手在他们心中的形象一下子恐怖起来，他们哪知道任小素是随便开枪打的，只当是这两名狙击手早有预谋，就是想杀掉两位处长呢。而且裴处长和孔处长一死，现场连个指挥的人都没了。一处二处倒是都有临时的副处长，可副处长根本就不敢开口指挥，生怕被狙击手当作目标打死，毕竟这俩狙击手看样子就是专门挑官大的打的。处长殉职后，有人看向副处长， 处长已经死了，您现在啊就是代理处长了。 那副处长顿时就慌了， 我不想当这个代理处长啊，要不咱们撤吧。 任小素第三枪一响，其他人眼睁睁地看着这位新上任的代理处长被打得血肉都模糊了。一时间情报机构的人再也不敢停留，果断选择了撤退。这下杨小锦终于忍不住回头默默地看着任小素， 真是实力。 早先杨小锦并不相信这是任小素的实力，现在是不相信都不行了。结果他发现任小素怔怔地在思索什么，任小素看向杨小锦说道，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对吗？ 对，关键点就在于运气。或许一枪两枪命中还有可能，但这么多枪了， 永远都是随手一枪，永远打死的都是官最大的，这肯定就不是任小素自己的运气了。这一幕是多么的似曾相识，任小素以往也体会过气运加身的感觉，仿佛随手而为的事情总能出现奇效。那时候他还在113号集镇上，小六元还在他身边。当孔处长死亡的那一刻，任小素就已经反应过来，这是严六元在许愿庇护他。杨小锦也反应过来了。 你是说六元？ 对，虽然不知道他在哪里，但他一定还活着，我现在不能随便开枪了，会给他带去反噬的。 杨小锦知道任小素有多么在乎严六元，现在既然任小素确定小六元还活着，他也感到很开心。只是任小素情绪有些纷乱。 我现在该干什么？咱们去找六元吧。 你又不知道他在哪里，大户又和王韵还在秘密监狱关着，先把31号壁垒的事情了结再说。你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只是好好的活下去，活着总能相见。 对，活着总能相见。 任小素看向逃离的作战人员，此时孔氏的情报系统人而已，就算对方再厉害又怎么样？要知道裴文锦和二处的孔处长都是超凡者呀。可结果孔氏的一群人把嘴巴都惊掉了，裴文锦和孔处长当场殉职，据说连能力都没机会用，人就没了。过了今晚，超凡世界又要再增添一段传奇了，一段关于一对情侣联手全灭孔氏情报系统的传奇。不过说实话，任小素并没有觉得这些人多厉害啊，感觉好像都没有给他们造成多大威胁似的。这中间其实有个误会，裴文锦和孔处长的能力并不算弱，只是扛不住狙击枪而已，他们俩也没想到自己会死得这么草率啊。然而就在此时，壁垒的北方城墙处忽然传来轰隆隆的崩塌声。任小素与杨小锦同时望去，那里只是一瞬间便掀起巨大的火光来，竟是把夜晚的云霞都给照亮了。整座壁垒兵荒马乱的，原本还有起码一半的居民坐在家中，期盼着风波赶紧平息。可当他们发现连壁垒墙壁都崩塌时，再也坐不住了。数以万计的人冲出家门往南方狂奔，想要离战火远一些，而那数百名火种的 T4 作战人员则在 T5 的带领下混杂在难民之中。这些人装作难民的样子，路上已经有卫戍部队设置起了机枪防线。阵地里的连长看着茫茫多的壁垒居民高喊， 先不要开枪，重复，先不要开枪。 这位连长拿起身旁的通讯器向长官请示。 营长，这里有许多难民，这怎么办啊？ 通讯器对面有人冷冰冰说道。 开火。 可就在这通话的一分钟功夫，火种的作战部队已经跟随难民来到了防线之前。这一刻他们不再伪装，就像是猎豹终于亮出了爪牙。电光火石之间，数十名 T4 在 T5 的带领下突然跃起，以极快的速度一头扎进防线之中。这时候机枪阵地彻底无用了，壁垒里的防线在难民冲击下开始渐渐崩溃，而这也正是火种要先制造混乱的原因。他们只有数百人，哪怕全是 T4 也不可能正面抗衡一支加强旅，但有了难民就有可能了。任小素望着那壁垒里的乱象叹息道， 走吧，先把大忽悠和王韵救出来再说，天快亮了，我估计火种公司的主力部队可能也快到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秘密监狱里， 大忽悠吆喝着。 啊，这怎么连晚饭都不给吃了？我说你们孔氏还讲不讲人权了？犯人也是人好吗？ 只不过走廊监狱里静悄悄的，压根没人回答大忽悠的问题，也没人出来让他小声点。 奇了怪了，这里连狱警都撤了。 这时有两名狱警从走廊尽头的闸门出来，径直地穿过走廊。 哎，不让我们出去吃晚饭，起码给饭送进来吧。 结果这两名狱警连看都不看大忽悠一眼，直接从走廊的另一边离开了。大忽悠扒着栏杆， 哎，你们这群人还有没有人性啊？啊！ 一直沉默的王韵突然发声： 不对劲，这些人的步伐远比平日里急促，迈开的步子也要大上一公分左右，肯定是发生了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才会这样。 我说你现在比我还玄乎呀，连他们平日里走路的步子长短都还能记住啊。 我可以记住他们之前走路的画面，然后在脑海里和现在的对比，就像是两张胶片重叠在一起，跟以前一样还是不一样，一下就能分辨出来。 你这不去大兴西北还真是可惜了。说实话，你自己不觉得在这小小的孔氏有些屈才了吗？ 孔氏地处中原，与王氏周氏三足鼎立，有何屈才？ 那你可知我西北现在有多大呀？啊，整个西北都是我幺七八要塞的，而且这些年幺七八要塞一直抵御外敌，孔氏又做了什么？不过是天天算计着如何压榨百姓罢了。我且问你，当初中原为何要建壁垒？真是因为所谓的野兽吗？我看不是吧，那不过是个愚弄百姓的谎言而已。 王韵不吭声了，大家都是聪明人，所以这种事情没必要反驳。 当初确实闹过虫灾，野兽也确实伤了不少人，但各个势力那时候真没能力剿灭野兽吗？建造壁垒还不是各个势力想要圈地，然后建立天然的阶级壁垒，好让壁垒外的人一代一代的卖命，就像宗室养土匪一样，流民因为惧怕土匪，所以只能依附在壁垒之下。 也不全是这种情况， 起码大部分是。 走廊里又安静下来，隔了很久之后，隔壁的季子昂突然问道： 你是什么时候救走我老婆孩子的？他们在周氏可曾受过什么欺辱？ 大忽悠躺回冷冰冰的床上，翘着二郎腿： 哎，一年前吧，我觉得你还是别听的好。我们西北啊，虽然经常鼓励大家去支援边疆建设，虽然会偶尔用点不上台面的手段，但如果你老婆孩子没遇到危险，我们也不至于把他们母子俩带到几千公里之外的异地他乡啊。不过你放心，你最担心的那些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你儿子健康得很。我上次回西北啊，还看他参加学校的运动会呢。 一年前的时候你们就准备策反我了？ 哈哈，想要策反你那就是更早的事情了，自打你杀了那商人的时候就开始准备，结果还没准备好你就被坑进了秘密监狱。 跟我说说西北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地方吧，你想让我过去总能让我了解一下那里是什么样的。 西北呀，其实我刚去西北的时候 就觉得只有傻子才会待在这儿。我当时啊是走投无路了，被人追杀过去后直接参军，心想仇家再厉害也不可能去招惹178要塞那群沙坯，是不是？好在刚巧遇到征兵，我就入伍了。这后来呢，我那新兵连的老连长觉得我不正经，就觉得需要更多的苦难来磨砺我一下，出新兵连之后就直接给我派到了边防哨所。现在回想起来，我都有骂我老连长的冲动，忒不是东西了，那哨所是他们人待的地方吗？ 继续说西北。 好，哨所大概是西北最苦的地方了，最远的哨所要从178要塞走15天山路才能抵达。15天哪，零下30多度的天气，那天空中还飘着鹅毛大雪，有时候一脚踩空就会掉进冰窟窿里。那时候我们每天早上8点出发，需要翻越5000米海拔的5座山巡逻，然后晚上5点下山回到哨所。第一天是这样，第二天是这样，第三天也是这样。唉，日复一日，枯燥无味的日子就这么过着。在大山哨所里，我曾感受过前所未有的孤独啊。但现在回想起来啊，那孤独也是一种力量。你听说过十年饮冰难凉热血这句话吗？其实很多人啊都只是知道它的含义，却不知道十年饮冰到底有多苦啊。去巡逻的路上你是不能带水壶的，因为水壶会被冻成冰疙瘩，所以想要喝水只能用嘴去把雪暖化。后来我才听说178要塞的哨兵临去之前都会去找心仪的姑娘要一张照片，不管姑娘喜不喜欢他，都会送给他一张自己最美的照片。因为这样，那哨兵在哨所里就能看着照片发呆了，不至于孤独到发疯。但我他妈那时候不是西北人呐，压根儿就不知道这事儿啊，所以别人看照片的时候我就只能抠脚丫子。这 谁会想去那种破地方啊？你既然当初觉得苦，为什么不离开呢？你把西北说得那么苦，就不怕我反悔吗？ 因为在那里会得到真正的快乐，因为你在那穷乡僻壤的地方守卫着后面的同胞，你的司令去慰问你时，他也会扎扎实实地走一遍你曾经走过的山路。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见张司令那年他徒步78天走遍了178要塞外的178个哨所，给我们每个人都包了一顿饺子。因为海拔太高，饺子很难煮熟，但那是我张虎胜这辈子最难忘的一顿饭呢。敢问周氏和孔氏的两位老板能做到这一点吗？我178要塞历任司令那都是从鬼门关里头走出来的，不在尖刀连里历练过冲杀过，就没资格去指挥兄弟们卖命。就单凭这一点，哪个财团能做得到啊？啊，就拿我178要塞如今的少帅来说，那也是照样的从尖刀连里出来的。 王月说道， 你是说任小素对吧？ 之前他得知任小素是陈无敌师父的时候就猜到了这个名字，毕竟当初任小素带着陈无敌还是留下过一些蛛丝马迹的， 别人或许会忽略，但王韵是脑子太好使，想忘都忘不了。 哼，反正你也猜到了，而且出了这秘密监狱，那都是自家人了。这所以啊，我也不用藏着掖着了。灭宗师一战里，少帅一直都在尖刀连里，哪里危险就往哪里冲，这样才能服众。当时张司令已经看中他了，但还不是狠心把他送到前线去，那就是因为一句话，没和兄弟们同生共死过的人不配让大家卖命。 我还真不知道你们幺七八要塞有这惯例，佩服。 所以啊，我给你说过，这西北啊是不一样的。 当大忽悠说起自己在西北做过的事情，总能越说越来劲，因为那是他这辈子里最荣耀的时光了。这时季子昂问道， 那你说三日内就会有人来救我们，是你们已经有了计划？ 他有个屁计划，也不知道西北是怎么放心把外勤情报机构全部交给你的，简直愚蠢。 喂，你看我进来也是为了摸清情况嘛，反正最后能救你们出去不就行了。 谁来救我们？ 少帅。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你说的少帅带了多少人？ 可能就他自己。 不都说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吗？都成西北少帅了，他还会以身涉险来救你？我怎么觉得他不会来呢？ 他一定会来，不然他也成不了少帅。 那光他一个人，凭什么从这秘密监狱里把我们救出去？ 季子昂突然跟王韵一样，觉得大忽悠有些不靠谱了。要知道这可是孔氏的秘密监狱啊，数百名守备人员全副武装，还有各种防御设施，一个人怎么可能突破这里？而且这秘密监狱可是在31号壁垒里的，就算对方真能攻破这里，就算对方攻破这里还能带他们出去，但出去之后呢，还不是要被整座壁垒的人追杀？且不说卫戍部队，就说情报机构那群人来进行抓捕，他们几个都受不了吧。 放心吧，这些事情他肯定能考虑好的。 季子昂都无语了，他也不知道这大忽悠是哪来的迷之自信，竟如此信任那个所谓的少帅。 如果他真的来了，我建议各位一起冲破这囚室协助他一下。你们进来的晚，没跟着典狱长交过手，所以不知道这典狱长有多邪门。 邪门？ 王韵愣了一下，他虽然知道典狱长是超凡者，但资料里还从未记载过对方的能力。 你不觉得进入秘密监狱后，你的身体素质虽然还在增强，但能力却在一点一点被压制吗？我当初和他交手的时候，能力突然就失灵了，而且很久以后才恢复。不然你以为他们凭什么困住我？ 竟然还有这种事情。没事，咱家少帅会摆平他的。 季子昂被噎住了，他是想不明白，自己都这么说了，大忽悠竟然还觉得一切都不是问题。 那你知不知道少帅大概什么时候来？ 话音刚落，整个秘密监狱之中忽然轰鸣作响，连同整个监狱都开始颤动起来，天花板的浮灰哗啦啦地掉落下来，给大忽悠他们整得灰头土脸。那轰鸣声分明是有什么炸弹爆炸了，顿时间整个秘密监狱都响起警报声。 来了。 这时密密麻麻的狱警从走廊跑过，这些人之前是分散在监狱各处的守备力量，而这一刻他们所有人都朝着一个方向集结过去。当这些人穿过走廊的时候，大忽悠冷声道： 哼，我允许你们过去了吗？ 说着，他竟是抬脚踹向面前的囚室大门。只见大忽悠腿上肌肉紧绷，轰隆一声，那特殊金属制成的囚室大门直接被大忽悠给踹飞出去，硬生生把路过门口的两个狱警给砸得筋骨粉碎。王韵也没闲着，有几名狱警从他门口路过的时候，耳边骤然响起空爆声，空气被王韵操纵着在狱警耳边不断凝缩，而后迅速朝着耳窝方向爆破迸发，竟硬生生把那狱警的脑袋都给轰碎了。走廊里还有数十名狱警，他们本是应警报声去集结的，却没想到这么坚固的牢笼都困不住面前这老头。也不知道当初情报一处的人是怎么把这老头抓进来的，这不是坑人的吗？大忽悠大大咧咧地站在走廊上，并乐呵呵笑道： 你们就别去添乱了，留下来陪我玩玩吧。 就在这秘密监狱第一声爆炸声响起的前一刻，典狱长还带着十名狱警在巡视监狱，整个监狱里有将近80名狱警守备在通道附近，他们已经接到通知说壁垒乱了起来，所以整个监狱都处于高度警戒的状态。可就在一瞬间，通道闸门竟然被硬生生炸开，那厚重的钢板断裂开来，宛如一枚硕大无朋的弹片似的，笔直插入秘密监狱的一面墙壁上。这一幕太震撼了，浓重的硝烟味顿时弥漫在整条通道里，并不停地向秘密监狱里扩散。典狱长拿出手帕来捂住自己的口鼻，冷眼看着那通道的方向。下一刻，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那宽阔的通道里竟开进来了一架蒸汽列车。任谁都想不到，这满是硝烟的通道里竟然会驶出来一架蒸汽列车。说实话，典狱长看到这通道里的合金闸门被炸开就已经很意外了，分明就是两扇闸门之间的炸药被人引爆，才会在密闭的空间里造成如此大的爆破力。可起爆器不是在情报长官王子阳的手里吗？有人拿起爆器直接引爆了闸门，那说明王子阳恐怕已经凶多吉少了。典狱长身处秘密监狱之中，终究消息还是有点闭塞，他知道外面出事了，有人奔袭了31号壁垒，却没想到连王子阳都已经遭遇不测。那蒸汽列车从硝烟中冲出，车体上的硝烟如流云般滚动着，声势惊人。然而最惊人的是，那车头竟站着一个浑身包裹极其严实的黑衣人，在车头架着一挺冰冷阴森的重机枪。满是硝烟的通道里有人喊道： 王松阳，开火！ 说着，那黑衣人手里的枪口突突突喷出火舌来，刚刚还惊魂未定的狱警们根本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就被突突死了。蒸汽列车配上重机枪的威力就像是移动碉堡似的，绝不止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从通道入口进来之后便是秘密监狱的广场，这个秘密监狱地处废弃的综合体育馆地下，占地面积极大，也刚好适合蒸汽列车发挥。那位典狱长铁青着脸看向蒸汽列车，他没想到竟然有人在他的地盘上如此肆意张狂，连火车都开上了。就在此时，典狱长突然具现出一根飞针来电射蒸汽列车。那飞针极细，若不仔细分辨根本看不清楚，而且速度极快，比蒸汽列车还要快。在这兵荒马乱烟尘四起的秘密监狱里，一根飞针偷袭而至，让人防不胜防。这飞针正正打中了车头扫射机枪的黑衣人。典狱长心头冷笑，心想飞针之后，这秘密监狱里无非就是多几个犯人而已，与以往并无区别。可飞针打在黑衣人身上，而后那飞针绽放的银色毫光将黑衣人全部包裹住，紧接着黑衣人竟凭空消失了。躲在通道里并没有上蒸汽列车的任小素也愣住了。 那黑衣人是老许，可老许此时突然回到了宫殿之中，定定地站着一动不动，任凭任小素如何召唤都没有反应，而老许的脑门上还插着一根细密如牛毛的银针。 有怪事，这秘密监狱里好像有能封印别人能力的超凡者。 之前在洛城望春门长街时，他也被人禁锢过蒸汽列车，但那次的超凡者绝对没有这次的轻松。殊不知就在任小素惊愕的同时，典狱长也很惊愕，他的能力却如纪子昂和任小素猜测的那样，只要银针打到人，甚至是攻击到对方的巨限能力，都可以将这能力消弭于无形，而后一段时间里都无法使用。即便王韵控制的是空气，他的飞针打在那团空气上也一样能封印，这就是他身为典狱长能坐镇秘密监狱的原因。但典狱长没想到，这黑衣人竟然是某人的能力巨限，他还以为是个活生生的人呢。典狱长暗中思忖着，他飞针三天能凝聚一枚，可以在脑海中储存三根，现在一根用完了，就剩下两根。不过他已经确定来者只有两人，现在已经废掉一个，等自己再废掉那辆蒸汽列车。想到这里，典狱长毫不犹豫地操控第二枚飞针飙射而出，正中蒸汽列车。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这时典狱长终于松了口气，一连解决两名超凡者，大局已定。任小素和杨小锦从通道里走了出来，典狱长笑道， 你们俩人被废了能力还敢走进来，实在是勇气可嘉呀。 话还没说完呢，典狱长就察觉有点不对劲，他豁然转身，第三枚飞针骤然出手打向身后，只见那里不知何时开启了一扇暗影之门。飞针打在暗影之门上，这暗影之门竟然也消失了。原本任小素以为对方的飞针会穿过暗影之门来着，却没想到这典狱长封印他人能力的飞针竟是如此古怪。只是典狱长现在就有点慌了，因为他看到任小素从虚无中抽出了一柄黑刀来，而另外那位姑娘则具现出一杆黑色大狙。典狱长有点想不明白，他不是已经封印了三个能力吗？可对方的能力却像是怎么也封印不完似的，太邪门了。说实话，典狱长这能力遇到其他超凡者，单打独斗绝对是占上风的，毕竟他有三次封印能力的机会，飞针还可以伤人。但他这次遇到的是任小素，就连任小素自己现在都懒得数自己有多少能力了。说得阔气点，对方这三根飞针压根儿不够看的。任小素对旁边的杨小锦说道， 看他这面色，估计是飞针用完了。 就三根吗？那这能力有点鸡肋啊。 他镇压着监狱多久了，从没出过岔子，不就是因为他的能力特殊吗？恐是完全是拿他当杀手锏来用的，怎么到你俩这里就变成鸡肋了？明明问题出在你俩身上好吗？正思索间，身后忽然传来风声，典狱长一回头，赫然看到大忽悠的大脚丫子越来越近，直到与他脸颊亲密接触，而后典狱长的脸都被踹变形了，整个人如同断线风筝一般飞了出去。大忽悠热切地看着任小素， 哎呀，少帅，你可算来了。 任小素看了看昏迷不醒的典狱长，以及典狱长脸上的脚印，然后看了看真诚无比的大忽悠，以及大忽悠期盼的眼神，顿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大忽悠身后的纪子昂看向任小素， 你好，我叫纪子昂，这次跟大忽悠一起回西北。 任小素赶忙眉开眼笑的上前握手， 你好你好， 这救王韵还额外送一个，太客气了，太客气了。 旁边的王韵脸都黑了。 我那200多名弟兄怎么救？ 急什么？肯定能救出来的。咱们得先把这秘密监狱的囚犯给放出来，让他们出去，制造更大的混乱才行。 释放秘密监狱囚犯并非任小素临时起意，毕竟这个监狱里的囚犯都对孔氏恨之入骨，放他们出去必然会对任小素有所帮助。不过任小素肯定也不是无条件释放。纪子昂等人跟着任小素返回牢房区域，王韵在后面说道， 这个秘密监狱里一共关押着313名囚犯，其中有17人我建议不要释放，因为他们都是王氏和周氏的间谍，而且能力卓绝。在我的记忆里，审讯这17个人的时候，他们都有故意说出一些西北的情报来混淆视线，放他们出去对西北没有好处，待到他们回到自己的财团，未来说不定还会给西北带来一些隐患。 这一刻大忽又觉得自己之前吃的那些苦都值了呀。有王韵这么一个智力值极高的超凡者在西北，很多事情都会变得很简单，因为带走王韵就等于带走了一整个孔氏的情报资料库。西北情报机构是王丰源负责的，大忽又和他一个主外一个主内，所以大忽又非常清楚王韵知道的那些情报，若按以往的途径去获得，还不知道要花多大代价，可能要花很多金钱与精力，还有可能会付出上百条潜伏人员的性命。现在王韵已经开始主动为西北做打算了，这就是个很好的开始嘛。大忽又想到这里简直心情舒畅。任小素若有所思， 那把他们继续关在这里也太残忍了吧。 希望你这时候千万别有什么妇人之仁。 哦，那倒不会，你多虑了。 说着他往牢房区域走去，走到第一个牢房的时候，任小素透过铁窗朝里面打量过去，眼瞅着监狱里的囚犯面色苍白，明显很久没有接触过阳光照射了，这些人一定很渴望呼吸外面的新鲜空气吧。只有失去过自由的人才知道自由有多么可贵。这时候所有囚犯都知道秘密监狱已经出事，现在他们透过金属栏杆看见纪子昂与大忽悠等人全都恢复自由，立刻叫喊着， 放我们出去，让我们干什么都行， 拜托拜托放我们出去啊！ 有一个人喊起来，紧接着整个监狱都爆发了呼喊声。任小素对面前这牢房里的囚犯认真说道， 说三声谢谢，只要够诚恳我就放你出去。 一旁的王韵和纪子昂大忽悠都迷了，这是个什么操作，合着您大半夜来监狱里做好人好事来了？里面的囚犯也有点懵，不过说声谢谢并不难啊，又不是叫爸爸之类的侮辱词汇，所以他果断说道， 谢谢谢谢谢谢。 来自刘千和的感谢币加一，来自刘千和，来自 任小素乐了，他大半夜的跑这里图啥呢？不就是图感谢币吗？不过他也没贪，毕竟时间紧迫，他不能在这里耽误太久，所以任小素丢给王韵一大串钥匙， 你应该记得哪把钥匙能开哪个门吧？ 还记得， 开门。 任小素本可以直接用黑刀的，但他不太想在这些人面前暴露自己的黑刀与模样，见过的狱警都死了，除狱警之外的就剩大忽悠等人，反正都是要去大兴西北的，看见也就看见了。任小素换下个牢房如法炮制，一个接一个囚犯被释放，让任小素欣慰的是这些人的感谢基本都是很诚恳，不诚恳的也就是个别几人罢了。 算算概率，任小素原本感谢币是将近4000，这一波在秘密监狱里收获的感谢币怕是能让他存货逼近5000大关。 就在此时，王韵看到任小素走向下一个牢房便提醒道， 这里面关的就是我说的17人之一， 说完，王韵便冷眼旁观着，想看看任小素打算如何处理。结果任小素刚走到那牢房门口，还没等那人开口呢，就直接往里面扔了一颗手雷。轰隆一声，囚室里炸起巨大的烟尘，王韵和季子昂都震惊了。刚才任小素说什么来着？原话好像是，那把他们继续关在这里也太残忍了吧。所以任小素的想法就是给对方一个痛快，这就是传说中的说最温暖的话然后办最狠的事。王韵这一刻才明白自己是误会这位西北少帅了，这货哪用自己担心什么妇人之仁，这货分明就是个沙坯中的沙坯。难怪西北那群沙坯会认同这少年。王韵自诩狠人了，但跟任小素简直没法比。 你怎么了？ 没事。 嗯，遇到下一个人了记得告诉我。 任小素淡定地走向下一个囚室。经过这一炸之后，其他囚室里的囚犯都有点慌了。任小素笑容满面地看向面前囚室里的囚犯， 说谢谢就放了你。 这牢房里的囚犯战战兢兢地问道， 刚才隔壁怎么了？为什么炸死他？ 因为他不说谢谢。 在场的人全都无语了，还能这样呢？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说实话，单凭任小素今天在监狱里做的事情，看起来比李神坛都疯狂。在囚犯眼里，任小素就是为了一声谢谢来劫狱的，但你不说谢谢，他就会炸死你，这行为怎么看怎么像神经病啊。这名囚犯咽了咽口水说道， 谢谢。来自齐介生的感谢币加一。 任小素挥挥手， 行了，把他放了吧。 这齐介生眼看着王韵给他打开牢房，顿时喜出望外，没想到说声谢谢真能重获自由。不过他推门出来的时候，就听见任小素已经跟隔壁吵起来了。此时隔壁虽然说了谢谢，但任小素一枚感谢币都没收到。任小素黑着脸， 你说个谢谢都不诚心，我怎么放你？ 那牢房里的囚犯也是个臭脾气， 我怎么就不诚心了？你哪只眼睛看见我不诚心了？ 这时宫殿忽然发声， 任务，从面前囚犯身上获得66枚感谢币。 任小素愣了一下，这不是难为人吗？对方现在连一枚都没给自己，还怎么获得66枚？不过任小素忽然回忆起曾经的某个事情，他沉默了片刻后忽然说道， 我谢谢你妈。 结果牢房里的囚犯一听就急眼了， 我谢谢你八辈子祖宗。 来自郑喜定的感谢币加一。 任小素面无表情道， 我感谢你奶奶个腿儿。 我感谢你大爷。 来自， 我感谢你个香蕉皮。 我感谢你。 一旁的季子昂和王韵等人突然发现任小素竟然还和牢房里对骂起来了。就在这阴森的秘密监狱里，眼前这位西北少帅竟是一点都不顾及形象，硬跟人对骂了100多个回合，直到给牢里那货骂崩溃了才算完事儿。王韵怔怔道， 这就是你们西北的少帅？ 季子昂却笑起来了， 我倒是觉得挺有意思。 一场主题为感谢感恩的劫狱，在1个多小时后接近尾声。大忽悠从典狱长身上取下对方的手表，看了一眼时间，已经是凌晨4点钟了。任小素也心满意足地完成宫殿给的任务。这一次的奖励是2点自由分配的属性，他直接平衡地给力量和敏捷分别加了1点。如今他的力量属性是 14.5, 敏捷是 14.1。 虽然这次宫殿没给技能学习图谱，但任小素也不觉得遗憾，毕竟能复刻超凡能力的完美级图谱本就少见，而且每一点属性对任小素来说都是实打实的提升。如果说老许、黑刀、崔成等等能力是一座高楼，那么任小素自身的实力就是地基。出去的时候，大忽悠看向任小素， 这典狱长可还活着呢，怎么处置啊？ 任小素看了典狱长一眼，其实他也很纠结，因为他很想要对方身上的能力，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他甚至都想把对方给关起来，然后等他攒到三张完美级技能学习图谱，就对这货使用一下。大忽悠见任小素犹豫，便好奇道， 你留他是想拉他一起去大兴西北吗？ 不可能的，这典狱长是孔氏二房的私生子，这样的人怎么可能跟咱们去大兴西北？ 任小素看了地上的典狱长一眼，直接说道， 杀了吧，省得以后战友遇见他阴沟里翻船。 本就是敌我关系，杀起来任小素没有丝毫心理负担，他只是觉得这能力有些可惜了。不过他们马上就要面对怎么出城的问题，眼下31号壁垒兵荒马乱的，任小素不可能让大忽悠带着这么一个隐患回西北去。说着，王韵直接用空气炮打穿了典狱长的耳膜。此时王韵看向任小素， 接下来有什么计划吗？秘密监狱出事后，孔氏肯定会得到消息，想必孔氏抓捕我们的人马上就到，我看你刚才释放囚犯的时候不慌不忙的，想必是胸有成竹，给我们说说你的计划吧。 我没有计划呀。 王韵一口气闷在胸口，他忽然发现这西北的人好像都不怎么喜欢做计划呀。 那我们怎么办？现在出去面对孔氏的卫戍部队送死吗？你知不知道这31号壁垒里有一支加强旅？ 哦，你说这个呀，我估摸着他们现在应该顾不上管我们了。放心，我这准备工作都做在前面了，你看我攻破这秘密监狱都一个小时了，也没见人来呀。 王韵一想好像是这么回事，他又疑惑道， 我被抓捕进来之后是王子阳接替了我的位置吧，你从他那里拿到的起爆器，难道没有情报机构的人追杀你？ 哦，追杀了呀，不过追杀的人都死了。 王韵顿时沉默了，他总感觉这位西北少帅在吹牛逼。要知道31号壁垒里的情报力量是最强的，光超凡者都还有两名，就不用提其他作战人员了。任小素大摇大摆地往外走去， 放100个心吧，走出秘密监狱看一眼你们就明白了。 这时不远处传来引擎声，杨小锦在秘密监狱里找到一辆越野车过来，他看向众人平静地说道， 打算走着去另一个监狱吗？上车。 任小素乐了，还是自家姑娘想得周到啊。众人挤在一辆车上，纪子昂、大忽悠、王韵三人挤在后排，大忽悠被俩人挤在中间。 你俩往旁边去一点， 我这没地方了。 这仨人差点因为这屁大点事儿在车里打起来了。结果就在越野车驶出秘密监狱的一瞬间，大忽悠三人同时闭嘴了，他们看着壁垒里漫天的火光，听着远处爆炸的声响，每个人都是一副震惊的表情。壁垒的墙壁已经残缺，大家隔着很远都能透过火光看见，那远处巍峨耸立的墙壁已经被炸出了巨大的火口。随着车辆行驶，他们还看到数不清的难民在街上奔逃，枪声忽远忽近，不知何处在发生着战斗。眼前的一幕幕就像是灾变前中世纪的油画，格外的浓墨重彩。橙红色的火焰背景之下，像是死神在判决孔氏一般。 少帅，这就是你说的准备工作吗？ 说实话，在前一秒，王允对任小素还有点不服的。虽然在圣山里见识过任小素的本事，但他被大忽悠毫无准备的劫狱给气懵了，以至于连带着对任小素也不那么放心。可这一刻，王允服了。少帅为了救他们，竟然直接把31号壁垒都给弄没了。难怪秘密监狱都被毁了也没人管，自己刚才竟然还愚蠢地认为少帅无法杀掉那些追杀的情报人员，自己怎么能有这种想法？这可是壁垒毁灭者呀，这世上可能有叫错的名字，还真没有起错的绰号。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发生了什么？ 也不是我的功劳，火种突然奔袭了31号壁垒。之前我分析，火种的主力部队可能在天亮时抵达，所以我们还得再快一点。对了，王运，另一座监狱的路你来指吧。 王运平复了一下心情。 左拐！ 杨小锦一打方向，车子猛然向左拐去，一骑绝尘。此时距离天亮只剩下3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必须与时间赛跑。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